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价值连城也是家喻户晓的宋代社会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作者是宋代赵吉朝供职翰林画院的宫廷画师张泽端。整个画面呀，沿汴河展开，自然流畅，点面结合，真实细腻，生动感人。画面分三个段落，第一段呀，描述了汴京郊区农村景象，树林、淡雾、茅舍、驼炭的毛驴车队，表现出啊北国早春的氛围。往前呢，则是萌芽的柳林，交错的乡间小路，扫墓归来的人群，点出了清明。中段画面描述了汴河当中往来穿梭的船只，吃力前行的纤夫，河上木质红桥上熙攘拥挤的人群车辆。最后一段啊，描写了市区街道，街上车马行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摩肩接踵，两边酒楼店铺百思杂陈。好一个百家技艺向春寿，千里农商宣日昼的风享玉大景象。全画反映出了作者对北宋永平时期汴梁生活的赞美和怀念。其实对于这一幅国宝名画，其中也蕴含着诸多的谜团。比如您知道这幅画曾经有多幅临摹版传世吗？而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复制版又是哪位当代画家画的呢？这幅画的看点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有人说这幅画里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为您解开这些清明上河图之谜。咱们先来说版本，素来有北宋社会百科全书之誉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泽端存世的唯一作品，因为它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生活面貌，享誉千年。这幅画原画长卷长度超过5米，卷本设色，将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全景展现，被盛誉为中国神品级的传世画作。可是您知道吗？这幅画其实现在公认的有三个著名版本。世人都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公认的张泽端《清明上河图》一卷。2015年清明前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拾取宝笈展览当中，很多人排队6小时得以看上一眼的名作就这幅画。然而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什么呢？正是由于这幅画广受青睐，历代画家曾从不同视角加以仿效复制，典藏在各大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有人说呀，流传至今的清明上河图大约有100多个版本。也有人著文写道，有据可查，清明上河图就有30多个版本，其中中国大陆藏10余个版本，美国藏5个版本，法国藏4个版本，而仅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8个版本。当然从摹本和伪造本角度来讲，各地公司藏家手中所藏的那就更是不胜计数了。随着清明上河图原作颇受盛誉， 也涌现出了大量清明上河图的仿制品。在中国各地古董商店都可以看到各种材质的清明上河图工艺品，包括毛毯、木雕以及金属浮雕，当然还有各种仿制清明上河图的画卷。这也就是说，从版本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是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简称宋本。它代表北宋风俗画的最高艺术成就，可以说宋本是这类绘画题材的原本。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宋本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当中。画中有824人，牲畜60多匹，船只28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20辆，轿8顶，树木170多棵，人物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而在其他版本当中，明代吴门四家之一著名画家仇英款的一本较为著名。他根据清明上河图这一题材，参照宋本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的方式重新绘制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因此求本也随之成为了后世重仿作的重要一本。据记载啊，明代的时候以仇英所画版本为蓝本的仿作就层出不穷了，成为了达官豪门相互馈赠的高档礼品，被称为仇英仿本。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传为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当中，在戏台演戏、射柳杂耍特技、走索及教阅等处有细节与其他版本不同。此外啊，重彩设色也是别的作品所没有的，其大量运用石青石绿、朱砂藤黄、琥粉及紫色等颜料，呈现出瑰丽的风格。第三个著名版本则是在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陈梅、孙沪、金坤、戴宏、程志道合作画成，可以说是集萃各朝特点的仿本。这幅集各家所长的作品，再加上如踏青、表演、猴戏、特技、擂台等系列娱乐活动等清朝时代特殊风俗，虽然与宋代版本迥异，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时啊，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都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这幅画卷用色鲜丽明亮，现藏于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称为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清明上河图，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有很多看点。就拿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本清明上河图来说，其中的看点那实在是太多了。但以下十大看点，如果您要不留意，那这幅画您即便是看过也算是白看了。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画面上不可错过的细节。第一啊，是客店。这块久住王员外家的招牌是做什么生意的呢？是宋朝时候的客店。 酒柱啊是宋时旅店业的常用语，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王姓富户开设的，因此叫做酒柱王员外家。北宋汴京流动人口繁多，自然是客店如云，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第二是红之子灯，这是孙杨正殿挂着的红之子灯。宋朝的酒店呀，门首通常是悬挂着红之子灯以为标志，如果这红之子灯不论晴雨都盖着竹叶编成的灯罩，则表示这家酒店还提供友商风化的特殊服务，有点类似于今日西方社会的红灯区。三是香引子，这个路边摊啊挂了一个招牌，上写香引子。香引子是什么呢？就是饮料。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市场上当然就有各色饮料出售。如果是六月天，还有冷饮消暑。东京梦华录说呀，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糕，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渡。四，小夫妻。在孙杨正殿大门前，有一对小夫妻正在卖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就跟咱现代的情侣啊没什么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叫月满澎湖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从孙杨正殿门口经过的一顶轿子，轿夫的眼睛盯着这对亲昵的小夫妻看，嘿嘿，结果啊这路都走弯了。五是轿子，清明上河图上乘驴乘马的人比乘坐轿子的要多。宋人出行习惯坐马，不习惯乘轿。东京梦华录说呀，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主访巷桥市，自有假令鞍马者不过百钱。租马很方便，北宋士人以乘轿为耻，因为他们认为轿子以人代畜，乃是对人的尊严一种侮辱，他们不允许啊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可见宋人的价值观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第六是茶坊，这是汴河边上一间茶坊，就跟现代人爱喝咖啡一样。宋朝人爱饮茶，宋代城市当中茶坊到处可见，如同今日的咖啡馆。这些茶坊名字非常有个性，如鱼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巷干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一哭鬼茶坊、大街车茶肆、蒋简月茶肆，名字起得很酷，抓眼球，但是呢，很有广告效应。七，鲜花。这个小摊看起来好像啊是在卖花。宋朝市民以插花为生活时尚，汴京的春天是月季花，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梨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现在的城市小资大概也莫过于此。八，灯箱广告。虹桥附近的这家脚店其实是一家酒店，门口设置了一个灯箱广告，上书十千脚店四字。十千呀、是美酒的代称，如唐诗有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灯箱广告在现代商业社会不过是寻常事物，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朝时候已经出现了灯箱广告的形式。今日在日本等国外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广告，古香古色，别有风味。 酒送外卖。当中啊，还有一酒店的伙计，也不知道正往谁家送外卖。那位说，宋朝时候有外卖吗？有，当时的饮食店啊，已经开始提供叫餐快餐服务了。汴京的餐饮业极为发达，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炫买饮食，不置家书。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他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者是叫外卖。时册封仪，在虹桥四角立有四根木杆，每根木杆顶上都有一个鸟形之物，这是什么呢？叫做五两。因为是五两重的鸡毛所制，它可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古代册封仪，只要看鸟头朝向哪个方向，就知道风向往哪边刮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现代摹本。据传言，目前人们能够看到《清明上河图》都是摹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真迹是不拿出来示人的。那么您知道这个摹本的作者是谁吗？这个故事还得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呀，还在荣宝斋工作的冯忠廉接受了复制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的工作任务。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是早出晚归。每天呀，保卫人员把真迹《清明上河图》运到他在故宫的画室里边，其他人员不能靠近。紧张的工作呀，使他疏于照顾四个孩子，为此愧疚不已。冯忠廉为人啊，做事谨慎严谨，也不跟别人说自己的工作情况，甚至对儿女也是很少提及。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这幅巨作的临摹工作，实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对艺术精益求精的冯忠廉没能够向建党40周年献礼，后来又受到特殊时期的干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摹本才问世，被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文物。著名画家老舍的夫人胡洁清曾经感慨地对冯忠廉说，你这功底啊，一般人比不了，本来可以搞创作，你是心甘情愿搞临摹，无名英雄啊。冯忠廉平静地说，名利乃身外之物，什么工作总得有人干才行啊。近年来啊，有人研究并以宝画为依托，竟然创作了长篇小说，还研究出《清明上河图》里的惊天秘密。原来画中的824个人物竟然全都有名有姓。800多年来，后人对他做了太多的研究，甚至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小吃糕点、店铺杂货都不放过，反复的推敲琢磨。那么《清明上河图》上这些人到底都是谁呢？他还有什么未解之谜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盘中孤独收了谁的脸，满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而是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解开清明上河图之谜。要说清楚清明上河图的人物都是谁，让我们再来看画。有人啊做过统计，说清明上河图上一共有各色人物824个人，而同为北宋末年的水浒传里也才只出现了785个人物，或算是泱泱大观了。这些人物每一个都是丰富而又立体的，他们有职业，农民、商人、医生、船夫、官吏、书生、女子、道士、僧人，摆摊的、卖艺的、看相算命的，各行各业五花八门。这些人物每个都有作用，他们在画面里边构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甚至紧张刺激的场景。在画卷的右端，先是一段平淡的风景和路人，突然之间平静被打破了，出现了一匹精马，后边几个人大呼小叫在追，整个画面一下子动了起来。旁边店里的人听到动静回头去看，路旁的老奶奶赶紧招呼孙子让开，一头驴呀，吓得也想要跑，还有两只老黄牛在淡定的围观。精马过去，接下来看到的是一段美丽的景色，汴河。古代大城市为了漕运便利，纷纷依水而建。只见汴河两边店铺林立，河上大船穿流而过，好不繁华。然而再往前呢，又是一个惊险的画面，虹桥。这虹桥啊，是清明上河图的核心，画的是河上一座大桥，桥上是人满为患，桥下是船只穿梭。这个场景看似寻常，但如果要细看就发现不对了，因为桥上桥下的人啊慌作一团。桥下一艘大船逆流而上，由纤夫拉着正要过桥，结果这桅杆忘了放下来了，眼看马上要撞桥了，纤夫害怕了，赶紧松了绳子，没想到船是逆流，一没人拉纤，马上要打横。而这时候上面又有一艘大船顺流而下，船橹已经过了桥洞，眼看着两艘船就要撞上了。这时候人都急了，一堆人大呼小叫，让上面的船赶紧停下来，打横的船上船员急成竹篙，桥上还有人扔绳子要拉船。桥下乱了，桥上一堆人趴着看热闹，没想到阻碍了桥上的交通。桥上一南一北来了两队人，一路乘轿，一路骑马，都是富贵人家。结果由于桥上两边看热闹的人太多，只能过去一队，谁先过呢？答案是谁都想要先过，两边的仆人们已经吵起来了，眼看着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要开打。 画家画了一个纷繁激烈的场景，却不会给我们答案。谁先过的桥啊？船撞上没撞上？只有观者自己想象了。嘿，过了虹桥，接下来就是更繁华的市井了。巨大的城门立于道中，一支驼队正要出城，要回往丝路上的故乡。城里各种各样的繁华，车水马龙，楼宇林立，大概就是1000年前的西单王府井，人们安居乐业，一派升平景象。然后画面背后的故事，画上所画人物的姓字名谁，居然被一本《清明上河图密码》的书石破天惊地揭开了。全画824个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名有姓，原地复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当时受宋徽宗指使，绘制《清明上河图》，用以记录宋徽宗在汴梁城内布下的奇景。喧闹的虹桥，一抬轿子徐徐穿过，里边坐的这位就是蔡京。而星罗密布般出现在虹桥四周的卖饼郎、跑腿的挑炭夫，都是眼线和细作，他们或由金国杀手伪装，或是高丽派来的卧底，更有与北宋高官勾结的亡命之徒。下边我就根据这本书的内容简单跟您说说。作者叶文彪在《清明上河图密码》当中徐徐展开这副棋局，一经上市就引起了轰动。他巨细无遗的考据，绵密的逻辑推理，惊动了史学界和文学界，引发读者大规模上瘾，让数百万读者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这本书写道啊，《清明上河图》当中隐藏着宋徽宗布下的千古棋局，祥和之中风雨欲来，贩夫走卒之间埋伏着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人物，一股诡异沉重的气氛弥漫在汴河上下。要解读这旷世棋局，全图画眼那是破局的关键。全图最具戏剧性的画眼在河中那只客船，是画家张择端埋下的线索，从此着手才可读懂全画的真意。那只船正要穿过桥洞，却没有放下桅杆，眼看就要撞上了，船上的人才慌忙地放倒桅杆，看似一时疏忽，实则是有意而为之。由于这一危机，将桥头两岸数百人目光全都聚集到了一处，船上一片慌忙地降桅杆，岸边一片大呼小叫，岸上桥上所有的人都朝那艘船涌去。汴河两岸，左岸开食店的张七郎，开客店的房静，立夫刘石头，右岸温家茶食店里端菜的石女雷珠娘，守船的卢膀子，看茶盆的严老，似乎都被同一根绳子牵着，绳子一收，他们就都朝虹桥中央跑去，像是要奔赴一个等待已久的大事情。虹桥上一个中年的胖子望着河中高声叫唤，他是开封府左金巡使顾镇手下的文吏万福。他可不知道这看似普通的客船将关系到大宋的生死存亡，他也将跟随顾镇一同卷进一场幽深险恶的巨案当中。一个灰衣中年男子正骑着驴上桥，他是京城余杭的主管，名叫蒋卫，人称蒋鱼头。他四处张望，急急寻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引发了汴京的经济危机。桥南头一个挑着担子的后生名叫牛小五，正要进城去卖乳酪和鱼，却不知道有人将一件东西藏在了他的箩筐当中。这件小小的物件将惊动大宋的江山。此时北宋帝国早已是阴云密布，金国辽国虎视眈眈，方腊在南方造反， 沉浮多年的高丽国蠢蠢欲动，各方势力剑拔弩张，大军在各地集结，细作密探杀手早已埋伏其中。化名魏谦的大辽间谍已经在茶馆里埋伏了两年，扮作商人的西夏间谍李胜正在另一只客船上焦急等候消息，而高丽密使则混在人群当中谋划一场阴谋。此时此刻，所有的人已经明白，一旦虹桥下方的大事发生，就是北宋帝国灭亡的大幕开启之时。清明上河图刚刚完成啊，金国大军就已侵入了汴京，杀人焚城，汴河上下大火三日不息，北宋繁华一夕扫尽。没过多久啊，图中824个人物已经是生死两隔了，他们有的在当日即烟消云散，有的死于后来的战火，还有的活了下来，却也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了汹涌的历史波涛当中。您看吧，这一部名画竟然引出了一部畅销小说，作者野文彪用另一种方法解读这幅千古名画，确实让人感到耳目一新。据说这部小说已经被很多影视公司买下了版权，估计过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在电影院或者是银幕上边看到这些精彩的故事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都知道《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的风俗画，作为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关于其中隐藏的惊天秘密，您就知道几个呢？首先一个是季节之谜。对于清明上河图上所展现出来的风土人情应该是什么季节，一直有争论。第一，清明说，有学者认为宋本所画的应该是汴河两岸从近郊到开封城内的世俗生活，画中的人物大多数围绕着清明节这一天的祭扫、聚会、商贸等活动展开，没有鲜明的喜庆色彩。第二是秋季说，也有学者从画中出现的木炭、石滚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画的是秋景，画中的季节自然就是秋季。第二个是含义之谜，对于清明上河图名称当中的清明和上河各自的含义也一直是众说纷纭。清明含义有三种，清明节之意，认为画中的情形就是在清明前后，甚至是清明当天。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意义。明代魏水轩日记当中记载啊，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郑振铎、徐邦达等君主春景说。清明方之意，认为清明之意就是清明方，当时东京啊划分136方，外城东郊区共划分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还有清明盛世之意，认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继孔宪义《清明上河图》的《清明志异》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申成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哈， 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宋词。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清。那么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啊，哎，他呢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加，并且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严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上河有什么意思呢？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有四种含义，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四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专家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有些专家的心解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然而这些观点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写实画中风俗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突破。清明上河图留下的诸多千古谜团啊，希望随着研究的深入能够一一的揭开。我们也希望不久的将来将会听到更多的解读出来。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盘中古董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戒指许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足飞很多年，灰尘似无牵，风卷帘我天西间月，真心留恋一旦真去灭，真心之中美